孟加拉国11号在博利萨举行集会，表示谴责南朝鲜当局集体引诱并绑架在海外工作的朝鲜公民的野蛮行径。集会由孟加拉国先军政治研究小组主办，由博利萨地区的各阶层群众参加。会上讲话人主张说，南朝鲜当局要接受受害者家属应有的要求，立即遣送那些被集体引诱绑架的朝鲜公民。另外，德国反帝论坛12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南朝鲜当局对朝鲜公民的集体引诱绑架行为。